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十章第一个项目第五十八集。 他站了起来，模模糊糊地感觉自己的双腿仿佛是棉花糖做的。他等待着，接着听见外面传来了口哨声。他穿过帐篷的入口走到外面，内心的紧张一点点增强，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他正从树丛旁走过，穿过场地栅栏上的一道豁口。他看见了面前的一切，就好像一个色彩鲜明的梦境。成百上千张面孔从上面的看台上望着他。他那天晚上站在这里时还没有这些看台，是后来用魔法搭建的。在围场的另一端，赫然耸立着那条匈牙利树峰，他低低地蹲伏着，守着他的那一窝蛋，翅膀收拢了一半，那双恶狠狠的黄眼睛死死盯着哈利。这是一条无比庞大，周身覆盖着鳞甲的黑色类蜥蜴爬行动，它剧烈扭动着长满尖刺的尾巴，在坚硬的地面上留下几米长的坑坑洼洼的痕迹。观众席里发出鼎沸的喧嚣声，这些声音是友好的还是恶意的，哈利无从知晓，也不再介意。现在要做他必须做的事情了，排除杂念，完全的、绝对的集中意念，想着那件东西，那是他唯一的希望。他举起魔杖， 火弩箭飞来， 他喊道。哈利等待着，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祈祷、希冀，如果这一招没有成功，如果火弩箭没有飞来。他望着周围的一切，眼前仿佛隔着一层微光闪烁的透明屏障，它如同一层热腾腾的烟雾，围场和他周围的几百张面孔都奇怪地漂浮不定。接着他听见了什么东西在他后面嗖嗖地穿过空气疾飞而来。他转过身，看见他的火弩箭绕过近邻边缘朝他快速飞来。他飞进了围场，猛地停在他身旁的半空中，等着他跨上去。人群里发出的声音更响了，巴格曼在喊叫着什么，可是哈利的耳朵此刻已经不管用了，现在重要的不是听。他抬腿跨上飞天扫帚，一蹬地面腾空飞了起来。一秒钟后，一桩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。当他飞速地盘旋而上，当风呼呼地吹动他的头发，当下面观众们的脸都变成了肉色的小针眼，树峰缩小成一条狗那么大时，他意识到了他抛弃的不仅是地面，更有他的恐惧，他回到了他如鱼得水的地方。这只是另外一场魁地奇比赛，仅此而已，这不过是另外一场魁地奇比赛，树峰不过是另外一支难缠的对手球队。他低头望着那一窝火龙蛋，辨认出了那只金蛋，它在那些安安稳稳躺在火龙前腿中间的石灰色伙伴中闪闪发亮。 好嘞， 哈利对自己说， 救护离山记，来吧。 他俯冲下去，树峰的脑袋跟着他移动。哈利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便及时停止俯冲，腾跃而起。一团烈火喷了出来，如果他没有及时避开，便会被喷个正着。可是哈利并不在乎，那不过是躲避一只游走球而已。 我的天哪，他真能飞， 巴格曼喊道，观众们都在惊叫和喘气。 你看见了吗，克鲁姆先生？ 哈利盘旋着越飞越高，树峰的目光仍然跟着他移动，脑袋在长长的脖子上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如果他一直这样上升，树峰肯定会被弄得晕头转向，不过最好不要把他逼得太狠，不然他又要喷火了。哈利就在树峰张开嘴巴的瞬间骤然下降，但这次就不太走运了，他躲过了火焰，但树峰的尾巴向他迎头抽来。当他转向左边时，那尾巴上的一根长长的尖刺擦破了他的肩膀，撕裂了他的长袍。他可以感到一阵剧痛，可以听见观众们失声尖叫和叹息，但看来伤口并不很深。 现在他绕到树峰的背后飞来飞去，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树峰似乎不想动窝，他太注意保护他的蛋了。他尽管不停地盘绕扭动，把翅膀展开又收拢，收拢又展开，那双吓人的黄眼睛死死盯着哈利，但他不敢离开他的蛋太远，而哈利必须诱惑他这么做，不然他就永远无法接近那些蛋。诀窍就是要循序渐进，步步为营。他开始不停地飞来飞去，一会儿这边，一会儿那边，小心着不要靠得太近，以免树峰喷出火焰把他击着，但又要构成足够的威胁，确保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。树峰的脑袋左右摆动，目光从一对垂直的瞳孔中注视着他，嘴里的獠牙全部露在外面。哈利飞得更高了，树峰的脑袋跟着他一起上升，脖子已经完全伸直，仍然左右摆动着，像一条蛇在耍蛇人面前起舞。哈利又升高了几英尺，树峰发出一声绝望的吼叫。哈利在他眼里就像一只苍蝇，一只他想拍死的苍蝇。他的尾巴又连续甩打起来，但哈利飞得太高，尾巴够不着他。树峰朝空中喷出火焰，哈利闪身躲过，树峰的嘴巴张得大大的。 过来， 哈利嘶嘶地说，在树峰上方转过来掉过去，挑逗着他。 过来，过来抓我呀，你上来吧。 终于树峰竖起身子，黑乎乎的粗糙的巨大翅膀完全展开，像一架小型飞机那么宽，哈利立刻俯冲下去。没等火龙明白他做了什么，消失到哪里去了，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拼命冲向地面，冲向那一窝火龙蛋。现在不再有那对带利爪的前腿保护着他们了，他松开火弩箭，腾出双手，他抓住了金蛋，随即他嗖地腾空而起，飞离巨龙，在看台上空盘旋，沉重的金蛋夹在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膊底下。这时才好像有人刚把音量调了上去，哈利第一次听清了观众席里发出的声音，人们都在呐喊尖叫鼓掌喝彩，声音震耳欲聋，就像爱尔兰队的支持者们在世界杯赛上那样。 看着， 巴格曼在高声大喊， 你们快看着，我们电视最少的勇士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了金蛋啊！好啊，这将会缩小波特先生与其他勇士之间赔率的差距。 哈利看见驯龙师纷纷冲过去平息树峰的怒火，在场地的入口处那边，麦格教授、穆迪教授和海格匆匆走过来迎接他，他们都在朝他招手要他过去，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他们脸上的笑容也清晰可见。哈利飞回到看台上方，人群的喧哗声敲击着他的耳膜，他平稳地降落到地面。几个星期来心情第一次这么轻松，他通过了第一个项目，他活了下来， 真是太精彩了，波特。 他刚从火弩箭上下来，麦格教授就大声说，这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已经是很高的赞扬了。哈利注意到麦格教授指着他肩膀的手在微微颤抖。 在裁判打分前，你需要去找一下庞弗雷女士，就在那儿，已经有迪格里需要他照料。 你成功了，哈利， 海格声音粗哑地说， 你成功了，而且你对付的是树峰啊，你知道查理说树峰是最凶猛的。 谢谢你，海格， 哈利大声说，这样海格就不会冒冒失失地说下去，把他事先带自己去看火龙的事泄露出来了。穆迪教授看上去也很高兴，那只魔眼在眼窝里跳个不停。 你那一招既漂亮又干脆，波特， 他粗声粗气地说。 好了，波特，请你赶紧到急救帐篷去吧， 麦格教授说。哈利走出场地，仍然气喘吁吁的。他看见庞弗雷女士站在第二个帐篷的入口处，神情显得很焦虑。 火龙， 他用一种厌恶的口吻说，一把将哈利拉了进去。帐篷里分成了几个小隔间，哈利隔着帆布辨认出塞德里克的身影。看来塞德里克伤得并不严重，至少他已经坐了起来。庞弗雷夫人仔细查看哈利的肩膀，一边气呼呼地说个不停。 去年是摄魂怪，今年是火龙， 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什么东西带进这所学校？你还算幸运，伤口很浅，不过先要清洗一下，我再给你治疗。 他用一种冒烟的气味很难闻的紫色液体清洗了伤口，然后用他的魔杖捅了捅哈利的肩膀。哈利觉得伤口立刻就愈合了。 好了，安安静静的坐一分钟，坐下，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你的得分了。 庞弗雷夫人快步出了隔间，哈利听见他走进隔壁说道， 你感觉怎么样了，迪格里？